六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二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，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阿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。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